我喜欢的手工 cookie， 给你一半，给我一半。 favorite song by Katy Perry. Roll the windows down, tell the whole world we're heading for the highway. Hi, hi, hi, highway for the hi, hi, hi, highway for the hi, hi, hi, highway for the highway. Take a ride with me, baby. Buckle up and get ready. Take a ride with me, darling. Play my song, let's get started. Take a ride. 心少一点犹豫，快乐本来就没有保存陷阱，如果爱已经在手里就要好好握紧 Baby， 过去都已经过去，情我都很在意，不只有任性耍点小脾气，今天以后情绪都自理，包含那些昨天一些小事情很在意，孩子般的任性偶尔耍点小脾气，今天以后不管心酸委屈所有情绪自理，包含那些旧恋情，就是生气发烧咳嗽头晕受伤打着点滴也满心疼 出汗，每一刻你和我去热身，享受现在，每一步要直走或转弯，我说了算，一口气就从冰点里加飞点，让心上狂。 存在，只为了。